就没赚到钱过，真的是 有花很多种花，牡丹花、月季花， 是的啊，牡丹是。 那今天要给大家分享的第一条资讯，其实实际上和我的个人经历是非常有关系。你知道，就是在我妈妈怀孕的时候，我爸爸曾经给我起过、 那时候你就记事儿了呀？ 那个时候我还没有记事儿，但我的名字，我爸爸有过这样的设想。我真的觉得你是我亲爸爸。我爸说，如果这个你生的是女儿，我们就把它叫做余罪梅。梅花的梅啊，然后呢，如果是男孩的话呢，就叫于可乐。 嗯，于可乐很可爱啊。 因为我爸爸是一个可乐迷 啊， 而且他只喝 Coca Cola。 啊，是吗？你爸爸那个年代有可乐了？其实好像就是90年代的时候， 嗯， 可乐那个时候还是非常非常稀有的产品吧。 没有啦，就是80年代末90年代的时候，可乐已经普及率很高了。 是吗？ 他真的，你还记得曾经我们做过一道题，叫做，就是可口可乐曾经在上海翻译的时候， 记得吗？ 翻译的时候，它翻译的是什么呢？ 蝌蚪可可啃辣，对不对？ 对， 厉不厉害？还是打了，还是接住了这道题？ 那第一个发明了可口可乐的那个人叫做什么名字呢？ 嗯，给我提醒第一个字好不好？ 我也不记得。 对呀、啊，我就知道你连一个字都不记得。 OK， 那其实昨天在网络上是有这样一条消息，让很多的可乐迷有一些伤感，那就是来自可口可乐公司的零度可乐，停产了。 是的， 零度可乐下架。那很多人就说，为什么零度可乐会下架呢？因为看起来好像零度可乐卖的还不错的样子。 其实很多女孩都会喝零度可乐，哎，而且我觉得零度可乐其实真的不难喝。它属于还是有微甜的感觉。 对， 那为什么会下架呢？ 其实是主要有这样两个原因了。第一个原因是因为其实可口可乐它的旗下有两个所谓打健康牌的可乐的副品牌，一个是健怡可乐，一个是零度可乐。那长期这两个可乐虽然看起来就零度可乐的这个市场的那个就是卖的那个数量是有在上升，但是它的市场占有率其实份额其实一直不高，而且它和健怡可乐两个人形成的这种竞争关系，常常让它显得比较尴尬。这是第一个原因。然后第二个， 如果可乐是下架了零度可乐的话，主要原因是为了避免它的尴尬。 其实 跟我们很多人类做事情的时候的初衷是一样的，避免尴尬。 这样吧，我觉得我们把它解释得更明白一些，就是你有一个大女儿，有一个二女儿，然后他们俩都很漂亮。 大女儿杀了， 我就把二女儿赶走，就这样的一种逻辑了。其实第二个原因，其实我觉得可能是更关键的一个原因，就是现在健康饮食这样的概念是更加的深入人心。 是的，是的，是的。 所以说，作为好像在健康的这个方面没有做得很棒的碳酸饮料的整体的市场份额是在下降的。而且大家普遍都是闻碳酸色变，闻糖色变。所以说，就在整个碳酸的饮料的这个不景气的时候，可口可乐也是做出了要将零度可乐下架这样的一个决定。 好吧，该去就去吧， 该去就去吧。 其实我觉得有建议的话，好像不是很需要零度。这里就是不是广告啊，我们只是客观跟大家聊一聊可乐这件事情。大家会愿意喝那种比较热量低的可乐吗？其实可乐的热量并不高，对不对？我每次喝的时候都看后面的， 很高， 很高吗？ 很高，可乐的热量很高，因为我有跟你说过，对不对？可乐的那个原材料是玉米，而且它要通过的那个就是整个的那个就是萃取方式，其实还保留了挺多热量的。 但是我感觉好像看背后那个卡路里的数值，看起来要比什么红烧肉低多了。 拿可乐和红烧肉比，这个比喻恰当吗？ 或者是比奶茶要低多了？ 比炸鸡也低多了， 那倒是真的，特别合适这个比喻，比奶茶要低很多， 比奶茶低多了。有一天我在办公室，我准备点一杯奶茶，然后坐在我旁边的妹子就说：“你确定你要点奶茶吗？”我说：“我确定。”然后过了大概30秒钟吧，就有一条微信就弹到我的窗口上，然后那条微信就是 那个妹子好烦呐、 你听我说完这个微信，你才说她烦，她是真的烦。那条微信的内容是： 余音水先生。 一杯奶， 抱歉的通知您， 不是，一杯奶茶的热量相当于 blah blah blah blah。其实你需要消耗的，就你需要消耗它的运动量，也就是连续骑3个小时的高速自行车而已。然后我就果断的没有点。 原来3个小时的高速自行车就可以消耗一杯奶茶， 才能消耗一杯奶茶， 真的？对，我就说才能消耗，不对， 就可以消耗吗？在我的概念里是。 对对， 不是、在我的概念里不是三个小时的高速自行车才能消耗一杯奶茶，在我的概念里是，难道三个小时的高速自行车就可以消耗一杯奶茶吗？ 可以、三个小时高速自行车已经是非常消耗卡路里的运动项目了。 嗯，可能吧， 因为它属于有氧里面三个小时。 是的， 你知道就是 我觉得会虚脱，会疯。 我觉得你应该骑不到三个小时。 我不会骑到三个小时、我不会骑。看看大家说了什么啊？刚才呢，浅若夏末来了，说我来了，今天终于能看到你们直播了，欢迎欢迎。然后寝室大哥直接说说我根本不喜欢可乐的味道。哎，陌生花发，陌生花发，好久不见。 么么哒。 好久不见，这首歌怎么唱来着？ 看我出道。你的城市， 哒哒哒， 走过你来时的路。 这首歌真的要送给陌上花发。 想着没我的日子， 我是怎样的孤独？ 好，直接跳副歌。 不要走，常来看看， 陌上花发。 我多想你吗？陌上花发，你去哪里了？陌上花发，以后再也不会来。 走了， 生气了可还行，不要生气啊！欢迎你常回来看看，好不好？好久不见你了。 其实在这个之前呢，我们其实，在节目刚开始的时候，还是忘记了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什么？ 那就是在昨天晚上，在四川省发生了地震，然后呢，现在整个的伤亡的数字还在不断的更新。那在这里呢，我们也是代表我们的微微一笑的节目，同时也是代表我们的北京青年广播，代表我们的北京人民，就是 广播 电 台， 向灾区的同胞们，就是发去我们非常非常真诚的慰问，然后同时呢，也为我们在这场地震当中，死去的或者是伤亡的这些同胞， 目前我还没有看到 的哀悼， 死亡的情况。 昨天我睡之前是已经有五人死亡了， 哦，是吗？ 然后有30多人受伤，这个数字可能还会不断的去更新，然后在此呢，我们也是希望四川的朋友们能够听足，对不对？ 雄起， 因为自然灾害确实是，没有办法，它总是这样的不期而至。然后让我们措手不及。 是是，每次自然灾害发生的时候，就总会觉得人类很脆弱。可是当它发生的时候，我们好像无能为力。我们就希望，可以尽快的进行抢救工作，然后只能单纯的祈祷一切都好。然后希望在四川，在九寨沟区域的人们可以一切都好。 但是四川人的乐观，在2008年的时候，我们是真的看到 了。对。 而且对于我和珊珊这样的在2008年入学读大学的朋友来说，其实5.12地震对我们来说是陪伴着我们高考的复习。 是的， 我记得那天就是5月12号的时候，我是在摸底考试。然后我们考试的时候呢，就感觉到了一点震感。然后因为就是我觉得现在气氛有点沉重嘛，我们就回忆一下当时的一些情景。其实很多事情你后来想想也是苦中作乐了。然后我当时正在就是摸底考试的时候，就出现了一点震感嘛。然后呢，就是胆小的同学就开始往外跑。然后我们 摸底考试就开始跑，是吗？ 然后我们有一个老师就说不准跑，说在考试，你们在干嘛？然后后来发现是地震。然后那次地震确实是造成了很大的伤亡。然后其实我是觉得，不管怎样，生活还总是要继续。然后我们也是希望在四川九寨沟的同胞，然后在这场地震当中可能或多或少受到了影响的这些人们，我们的同胞们能够真正的慢慢的恢复他们正常的生活。我们也会在电波当中陪伴你们， 陪伴。 如果有四川的朋友正在通过我们的直播的平台观看我们的直播的节目，我们也是希望你能够听到我们这边鼓励的声音。然后我们不管是我们电台还是我们生活在北京的2000万人，都一直站在你们的身边。 加油加油加油。然后在我们节目当中呢，这个时刻要不然咱们送大家一首歌曲吧。 好。 然后咱们先听会儿歌，稍微的把思绪沉淀一下，然后为该被祈福的人祈福。然后再回来继续我们的节目。 OK, 一首少年送给大家。 少年，如今的你们在哪里？经历着什么样的故事？什么样的幸福伤痛？今天我依然能感到那清风掠过的春天，掠过了城市，掠过村庄，掠过我们年少胸膛。我依然看到那些少年站在九月新学期操场，仰望着天空清澈的眼神，向着无限的未来。 好的，我们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首先进入到的是好奇头条号。那刚刚分享的是关于可乐的一条生意经的新闻，那接下来呢，我们要关注到的是一个最近啊，就是真的是刚刚这几天兴起的一个生意。 嗯， 就是你最近有没有注意到有很多的那个就是品牌啊，或者是一些小店都开始让非洲的小朋友们、 啊、 特别是黑人小朋友 举牌祝福是吗？ 举牌祝福、而且就通过一些视频，然后就让他们去说过一些什么这个也好， 其实是前几天、 那个 前几天被刷屏的比较多， 就是前几天嘛， 对对， 一个星期之内，这是一个很新的一个生意嘛。 对对对， 然后呢，其实实际上有一些人呢，他就去统计，就说其实这种非洲小朋友举牌念词的新型小广告，现在已经形成了一条相对于比较成熟的产业链。 是的， 甚至于你在某宝上都可以看到这样的链接， 就是可以看到的呀。 然后你付大概15块到200元这样的价钱，就可以获得一条这样的祝福。 嗯， 但是其实根据相关的网购网站的相关的这个服务客服会表示啊，就是这种广告其实可能违反广告法和这种就是网络购置平台的一些相关的要求， 违反广告法， 所以之后可能不太会出现这样的广告再继续的流传在网络上。 为什么呢？ 就是可能就是我具体也不知道，就是他怎么违反了 啊？ 但是就是其实实际上他还是有一些相关的这个法律法规会规定说你不能够怎么样。 嗯， 然后呢，现在这样的一种小生意呢，确实是有一点不太妥当。 我觉得大家有看到那个非洲小朋友举牌祝福吗？如果不是广告的话还好吧，其实很多人做的都不是广告啊，只是祝福，对不对？什么说祝祝生什么生日快乐，这样是 OK 的吧？ 祝珊珊生日快乐， 对不对？ OK 的。生日快乐 ，OK 的。 云水，你想不想要？你就说你如果想要的话，今年过你过生日的时候，我就让非洲小朋友给你录一个。 我主要是不知道这意义在哪儿。 可爱，特别可爱。你有看到那个有小视频？刚开始大家说什么？我是看到了一系列的这样的报道啊。 嗯。 然后比如说我看到一个朋友发这个朋友圈，他里面就讲了很多送给很多品牌来自非洲的祝福。 嗯。 然后各种各样的版本，不同的小朋友围着不同的黑板，上面写着不同的字，但是唯一的就是共同的区别，就都是非洲小朋友，然后是属于喊得很卖力的那种小视频，就真的是卖力到咱们觉得喊着一天嗓子就要废了感觉。 对。 来你模仿一下。吴珊珊生日快乐！ 来来来，你说吴珊珊生日快乐，就是那种，吴珊珊生日快乐，你说这种， 一点都不像鹦鹉，它上就是声嘶力竭的那种。 你离话筒。 吴珊珊生日快乐，生日快乐，就那种，而且它那是普通话不是很标准。 人家是黑人小朋友，哎，连中文都不会，你还要求人家普通话标准，过个一甲好了。 我没有要求他们普通话标准，但是刚才我模仿的是不是有点像，就你要那个声嘶力竭的感觉，生日快乐这种才可以。 OK 嗯， 但是我其实有看到一个特别逗的视频，就是那个不是在网上广泛流传的，叫做你可知道背后的艰辛。 嗯， 就是拍的是中国的在非洲工作的人在那里教非洲小朋友一句一句中国话教的那个。而且非洲小朋友是不是只有录的时候才喊得那么卖力，他是学的时候就那样。 我觉得在那片广袤的大地上，非洲的朋友们确实是有那种特别外放的热情。 是的 真的 很好， 天天都是 drama queen。 真的。 但是听说这样的其实小生有一点点公益的色彩，对吧？ 应该是吧， 好像是有一点点，至少他去录的时候会给那些非洲小朋友送一些，至少啊，送一些吃的喝的用的啊，要不然他的妈妈也不会同意这些小朋友出来喊。 OK， 也是希望非洲小朋友的这个生意能够在符合这样 的 相关规定的情况下越做越好，好不好？然后接下来呢，我们要分享的是一条关于黑暗饮料的一条生意经的新闻。就是某咖啡的品牌在西雅图的一个门店是率先的推出了一款新的咖啡。如果你觉得如果一个咖啡要真的是超过你的忍受的极限，它混合什么样的一些元素，你会觉得说哇哦，我想试一试，但是又有点害怕。 任何混的东西我都不想试， 一点都不想试。 我一点都不想试，我这人特别纯粹。 你特别脆，我觉得不纯。 我特别纯粹，我不喜欢任何混的东西。 OK， 那如果是大家呢？大家如果现在啊，我给你端上来的这杯咖啡，它里面的成分是…… 但是我可以想象，他们有一些其他乱七八糟的东西啊，比如说，如果咖啡混花椒，我会翻脸。 有，其实辣椒的酒就很好喝。 我知道，就有的酒里面，大家如果看到，不知道你们看没看过那种酒，就是那个酒瓶，其实一般是烈酒才会有这种情况。酒瓶上面是一个红辣椒，就是那种小红尖椒的样子，对不对？不好喝。 好喝啊。 不好喝。 好。 我赢了。 现在呢，如果是水水现在给你端上来一杯咖啡，然后里面是香料和牛肉的元素，你会觉得好喝吗？ 什么什么？ 香料和肉。就是这个品牌的发言人也是说，他说你咂第一口的时候，你就会感觉到蜂蜜气味的凉，就是冰凉的泡沫，以及粉色研磨的黑胡椒带来的香气。 哎呀， 真正的惊喜在于这块牛肉的咸味。 哎呀，行了，我觉得真的不行，我觉得真的不可以。大早上呢，本来大家喝咖啡提个神儿，我觉得这个咖啡真的会不开心。大家觉得可以忍受吗？ 如果可以忍受的话，打个一，好不好？ 这是哪里的黑暗料理啊？西雅图 是 吗？ 西雅图。 你看陌上花花说了，说西雅图呢是蛇发女妖咖啡总部， 就是蛇发女妖咖啡的品牌了。 对，说因为西雅图那里常年阴雨。为什么呢？那跟蛇发女妖咖啡总部这个关系是啥？ 其实西雅图的天气，我听朋友说是蛮好的，因为我有一个很好的朋友定居在西雅图。 是吧？ 然后西雅图的夏天是很完美了。但是和多伦多什么的这样的就是很靠就是高纬度的地区相比来说的话，其实冬天都是相当的难熬。所以说一杯热热的咖啡估计也是他们生活当中的必须，特别是在冬天上班的时候。 好，然后加个牛肉嘛。 还有黑胡椒。 所以他加的香料是黑胡椒，然后又加了牛肉在咖啡里面。 对， 我的天哪。我看到武松出来然后发了一个呀怎么这样的表情，你是觉得这样的咖啡特别不能忍受是不是？陌上花发提到了一个比较好的这个转向哈，他说唐朝的茶就加了很多佐料，我觉得茶是可以的啊，茶还是可以配一些其他的，比如说就是我接受的茶的口味的就比较多，哪怕你是水果茶我也可以。 对， 加一些， 相对来说我觉得其实中国人在饮品的这个味蕾上来说还是会更纯一些吧。 对不对？ 像我们喝茶，我们就不会把绿茶和乌龙茶混着喝。绿茶就是绿茶。而且我们喝绿茶的时候也不可能说要加点牛奶之类的。 这应该是不是中国人的特点吧，不是独特之处， 在国外都要加的呀。在英国的茶哪一个茶不加点什么别的？ 对，它是茶嘛。但是比如说国外人会喝单纯的 whisky 啊，就是他会直接品 whisky 嘛。 我觉得酒和饮品不是一类型吧。饮品是饮品，酒是酒，对不对？ 所以 在酒单上饮品叫做什么 soft drink， soft drink， 然后酒就是酒。 是 GYGIU 吗？不是，我想问一下 但是你说国外人外国子儿，他们喝饮品也是会比较喜欢这种混搭的风格吗？ 我觉得他们很喜欢混搭呀。 啊、 外国人很喜欢混搭。 嗯， 你看英国的所有的茶都是各种各样的花果，然后混在一起，然后本来茶叶就已经就是综合了很多种的调料了， 嗯嗯、 然后还要加上什么牛奶、蜂蜜之类的。 好吧，但是咖啡这个我是真的不能忍。然后武松也说了，说是的，嫂子，大哥是什么嫂子？不是嫂子。你不是，你是武松，你不要乱喊啊，我跟你说啊，我跟你说这个会翻脸，这着急啊，这事儿可。 我本来你知道吗，我本来是觉得说哎，大早上的捡了一个大便宜，后来一听他的名字叫武松，我就瞬间觉得说那我是谁。嗯， 你是不是受到一个这个微信表情包的启发？你知道微信表情包有一个那个武松，然后还有大哥还有嫂子的一个系列表情包吗？特别逗，特别逗。里面有些比如说武松说嫂子不要不要，嫂子不要，还有什么哥哥承让了，这种表情特别可爱，我可喜欢这个了。 好了，你即使是送了我们心花怒放，然后送了我们一个小黄人、也不能弥补你的这个就是对我们造成的伤害。首先呢，你要发现，你要首先自省的是你有没有点关注， 对， 然后再其次呢是再送十个礼物吧。 送了一个一言不合，礼物量我倒是不要求了，然后十个差不多。重点是点关注好不好。朱古力豆也来了，他说喝咖啡加芥末辣的那种牙膏型的怎么样？你是认真的吗，朱古力豆？ 哎，我跟你说，我这一生都不会再喝任何饮品里面加一点点芥末。 你怎么了？ 因为我这一次去普吉参加婚礼的时候，就是新娘那边的伴娘，他们弄了十杯芥末水让我们喝，然后你知道他们弄的芥末水有多浓吗？直接把两个男生喝吐，直接把一个男生喝吐，三个男生喝哭。 我的妈呀，我真的不可以、 对吧？所以说就是 会这么整人。 我觉得最后在我们好奇头条号的结尾，我们要强调的一点是，不管你有多有创意的生意经，还是要考虑饮品就是饮品，它不是毒药，好吗？ 我再加入咱们下一期的选题，整人大法。我已经记下来了。但是我看到行云流水也说了，说茶应该在工艺和冲泡方法上加以创新。既然可以保留，我觉得可以有一部分的匠心手作人、或者是茶人， 匠心独立， 对，可以好好的去尊重咱们的中国传统文化，中国茶文化，然后依然用自己的传统的方法，然后去做茶的生意。但是也可以有一些年轻人加以创新，对不对？你可以试一试。 你下一次可以带一瓶胡椒面，就那种灰胡椒去 撒你脸上吗？ 不是，等一个就是那种泡茶的大师泡了一杯浓浓的就是那种非常香的红茶的时候，你就调皮的拿出那个黑胡椒往里面放两颗，你看他 们90后都是这样喝的。大师会被气翻吧。 OK， 那以上就是这个时段的好奇头条号的内容。整点报时之后进入今天的翻滚。 我问大家一个问题吗？想问大家一个问题，大家在干什么？好没有创意的问题。 在这首歌和整点报时的时候告诉我们你在干什么。What are you doing？ 是什么口音？来吧，送大家一首我就不爱唱情歌。 你知道我就不爱唱情歌，对你却忘我。你知道我就不会深情说，为你我想点把火。就换了，爱来爱去差不多，活该我就怨寂寞，是你让我心花了。 真的不是。 北京时间8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 北京青年广播活力调频 FM98.2 兆赫 AM927千赫，聆听未来，生而不同， 创新未来的自己，我们重新定义年轻。FM98.2兆赫 ，AM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活跃982，生而不同。大家好，我是黄晓明，欢迎收听 FM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陈鲁豫，欢迎收听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郝云，欢迎收听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刘畅，欢迎收听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Hello， 大家好，我是后贤，欢迎收听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欢迎回来，这里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调频 FM98.2 中波927，这里是每天早上陪伴大家的早间资讯类节目微微一笑。 大家好，我是觉得需要跟大家解释一下中波就是 AM 的意思、的珊珊。 大家好，我是水水。那在这个朋友圈翻滚朋友圈的环节当中呢，我们会继续的去送上生意经的这样的话题，因为在之前的那个环节没有聊完。那首先要告诉大家的是，如果你是权力的游戏的观众或者是粉丝、那相信大家一定会对守夜人他们整天在冰天雪地里裹的那些皮草比较感兴趣啊。当然了，这个就是影片的这个造型设计也已经回应了，那个不是真的皮草、它其实是从宜家买过来的地毯、然后 改装的。招商 然后所以说大家如果是喜欢在权力的游戏当中的这些守夜人所披的这些皮草看起来很暖和的这种东西呢、其实是可以在这样的一个家居品牌去购买，其实人民币399元。 它是根据地毯改过来的是吧、哇塞，好厉害， 厉不厉害、 厉害，而且非常的环保感觉、 没错，然后呢，刚刚忘了要提醒大家啊，就是我们的982是一个可以看的广播、大家呢首先可以通过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982魔力工厂来关注我们，点击右下角的直播键，同时呢还可以通过两个我们的深度合作的直播平台，分别是在花椒直播上搜索活力982，在北京时间上搜索的是北京青年广播，就可以看到我们的节目了。记得一定要点击关注，这样的话呢搜索我们起来就会更方便一些。 我是在看大家的留言平台哈，我看到了君君1288说，珊珊大家都在看你直播节目啊、大家也都在看水水直播节目啊，你们都在看微微一笑直播对不对？然后谢谢君君啊，常来好不好。然后行云流水，咱们刚才不是聊到了茶的话题吗，他说茶应该在工艺和冲泡方法上加以创新、他就是在武夷山做茶的。他说比如说为什么都要喝热的呢，白茶冷泡冰滴红茶都很好喝。哎，不对，都错，是什么意思啊？ 就是这样的方法都是错的。他的意思就是说真正的好茶永远是要用热的或者是滚烫的水来泡， 是吗？ 对，然后用冷水泡的茶都是错的。 那到底应不应该加以创新啊？行云流水可以比如说打个完整的片段给我看。 你平时喝茶吗？ 我平时喝。 喝茶、就是你喝茶你就会知道，比如说像就是新的绿茶、你是要等那个水乖乖的稍微降一点温度，就你把它烧开了以后你得把那个水放一放、就你大概要把它放到大概80度左右， 左右的时候你再去泡，这样的话呢那个绿茶就不会被烫死。 明白了，它可以保留一些茶叶的活性在，是不是？ 然后比如说很多的茶，比如说像肉桂，它泡的时间就比较短，就基本上是你要把那个就是你那个就是盛放茶的那个就是功夫杯放在旁边，你这边倒完水马上就要把它倒出来。然后比如说像每一泡的时间都会有一些不同，然后不同的季节应该喝不同的茶，然后不同的茶也应该有不同的这个泡法，都是很不一样的。 陌上花搭给咱们出了一个歇后语，来吧，大家一起接下一句好不好？反正我是不会哈。他说老北京有一个歇后语，冷水泡茶，下半句是什么呢？不知道哎。我对歇后语真的就是特别不懂，你让我想歇后语， 我只能想到竹篮打水一场空， 还有很多啊， 还有什么 丈二的和尚， 摸不着头脑， 然后厕所里的石头 又臭又硬， 然后还有比如说什么还蛮多的 了。哎，咱们改天玩一个歇后语大赛好了，我觉得还蛮可爱的。 可以 来吧。 蔡明在那个小品里面就很喜欢讲歇后语 啊。是的，陌上花发公布了答案，说这个老北京的歇后语冷水泡茶，慢慢来。慢慢来。好吧，来吧，咱们继续跟大家分享一些。 OK， 我们继续分享。接下来呢是 Netflix 成立以来呢是首次收购瞄准了漫威公司的漫画， 也就是咱们昨天分享了很多他做了很多漫画 Netflix 对吧， 对， 还有重拍圣斗士星矢的那个公司， 对，他现在呢是收购了就是收购了超级英雄漫画大师 Mark Miller 创立的漫画出版商的就是这个旗下的作品，然后大力的去推广，比如说刺客联盟、海扁王，你看吧，上次你问我那个艺名的时候，我就说这个海贼王有另外一个艺名叫海扁王，以及王牌特工。那漫威改编的电影合计收获的票房是将近10亿美元，那这也将是 Netflix 成立20年来首次收购，所以说可以期待一下。 好的， Netflix 整个的那个就是片子的质量还是有保证的。 是的，那接下来呢这个时段能跟大家分享一些冷知识好了。因为我跟水水都是很冷的，大家既然说冷水泡茶，咱们来个冷泡知识吧，好不好？冷知识有可能会用不到，但是知道了还是一件蛮有趣的事情。第一件想跟大家分享的冷知识叫做，需要问大家了啊，为什么民航飞机是白色的呢？哎，大家先回答，然后我再公布答案好不好？ 因为白色好看。 对，特别对，跟我想的一模一样， 是不是100分？ 因为白色洋气，才是正确的。 而且白色就是会比较耗费劳动力，因为它容易脏嘛， 就是增加了工作机会，是吧？ 而且云是白的。 好的，亲爱的小朋友们，现在在收音机前的小朋友们，以上的珊珊姐姐和水水叔叔说的答案都是错的，大家不要听好不好？捂上耳朵。 因为天空是蓝的，因为光线折射的原因。因为热，因为温度， 慢慢越来越接近了。这样好不好？咱把咱们今天带来的冷知识呢，跟大家都先公布一下题目。 好， 咱们先让大家答着，然后咱们再慢慢一道来梳理，好不 好？ 好 的，好的，好的。 第一道题是为什么民航飞机是白色的？ 好。第二道题是为什么牛奶要装在方形的盒子里面，而可乐要装在圆瓶子里面呢？ 这个我都知道。 为什么呀？ 待会儿再告诉 你 让大家先打一打。我觉得我应该知道。 我觉得你知道的应该是错的。 我觉得我应该，我知道的一定是对的。 好。 一定是对，因为这个高中的时候学理科的时候，老师就会跟你物理课上他就会讲啊。 哎呦喂，你物理老师这么洋气、 物理老师特别帅。 那你说什么都是对的，对吧？ 对，谢谢老大给主播添加了印象标签，帅哥、文艺范儿、好声音。帅哥是给谁的？真的是，来吧，还有什么其他的冷知识要问大家吗？ 心态不好。真的？ 为什么呀？ 就是见不得我好。 不对，不对，我是为了公平，你可以加一个帅哥，但你后面必须加一个女神才 OK， 好不好？ 那人家加女神没加帅哥的时候，也没见你愤愤不平啊。 我愤愤不平了呀，谁呀？干的那什么事儿呀？做的对。 OK， 那你先公布一下为什么民航的飞机是白色。 就这两条冷知识是不是？ 因为空气的那个小知识，其实实际上是比较快问快答型的。 好的，待会儿你要考我是吗？ 对， 首先呢，我要告诉大家一件事情， 没有人回答吗？浅溪默默回答的是白色醒目啊、这可能也是一个原因吧。但是其实最主要的原因， 这怎么会是原因呢？白色肯定没有橘红色，没有黄色醒目啊。 你给人点面子， 不给， 不给是吗？有看出在直播间谁比较善良吗？AI 蓝宝说了，为主播添加了印象标签，气质文艺范儿，温柔。谢谢，可喜欢温柔了。来吧。告诉大家为什么绝大多数飞机都是白色的呢？因为涂防晒霜。 什么意思？就是白色是最不容易被太阳的紫外线晒伤的颜色。 是的，是的，是的。就相当于你如果穿深色衣服在夏天出门的话，你身上就会吸很多热嘛，就会很热。但是白色衣服就会好一些。民航飞机主要是白色的主要原因在于白色可以反射阳光。可以把紫外线绝大多数的反射出去，然后尽量的减少紫外线对于飞机机体的伤害。比如说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你的紫外线反射出去之后呢，这个飞机就不会那么热。这个民航飞机就可以花很少的钱，或者是少花很多钱在飞机降温这件事情上。其实民航飞机是白色主要是为了反射紫外线，大家猜到了吗？好烦对不对？那请问为什么牛奶要装在方盒子里，而可乐要装在圆瓶子里呢？ 是这样的， 为什么不问我呢？ 我就不问你。 问我。 我突然发现了，就是为什么夏天人们爱穿白衣服， 凉快，是 这个原因，对不对？ 对的。因为是从就是色彩特点上来说，白色是能够反射光的所有波段的所以光能是不会被转化为热能的，而其他颜色呢会吸收光的多个波段并将其转化为热能，会导致物体变热，所以保持机身温度低是白色的一个优点。可能还有其他的复杂原因，比如说根据这个飞机的复合材料啊，各种材料的有关系。但是在我看到的最简单的、最值得理解的，然后最初步的这个原因，就是给飞机降温。 OK， 好，那我来问你，为什么可乐装在圆瓶子里，而牛奶要装在方盒子里呢？ 说实话哈、说实话，这个答案我可能只知道后半截，就是我觉得我可能会知道可乐为什么要装在圆瓶子里面。但是为什么装在牛奶装的方盒子里，我可能不太我知道了，我知道了，我猜一下好不好？懵好不好？我觉得可乐装在圆瓶子里。 刚刚是谁说他知道答案而且肯定是对的？而且 你 的物理老师也教过 你。好嘞，你听我说，你听我说，为什么你看你一看就不是小时候学习好的那种孩子。学习好的孩子考试之前都得说呀，我不会答呀，我没有复习呀。 我跟你说，吴珊珊，如果今天你铺垫了那么一大堆，然后最后你一字儿不差的把正确答案说出来，我跟你翻脸。 没有，我猜一下，这个我真的不是很确定，因为就是时日已久，还咳嗽了，你看。 你 紧张， 你高中的老师就是对待你们班的好学生是不是都特累啊？就明明胸有成竹的全都知道答案，非要铺垫半天，已经铺垫三分钟了这个答案。 我不知道，真的我不知道。 好，那 我不确定。 这样吧，珊珊，你就凭借你整个的这个知识的结构和框架，然后呢，凭借你平时丰富的生活经验来猜一猜，好不好？ 我猜一猜，好不好？ 猜一猜这答案。 对，我猜一猜， 好好 我猜这个可乐放在圆瓶子里面是为了防止。可乐，因为可乐是碳酸饮料，里面有二氧化碳嘛，为了防止某些情况压力变得过大而导致这个瓶子会爆开，而圆瓶子它对压力的承受能力最大。这是我的猜测答案啊。你的嘴角露出了一副这个诡异的微笑。 那牛奶呢？牛奶为什么要 装在方盒子里？我猜测牛奶为什么装在方盒子里面？ 我来猜一猜， 是因为你猜，你先猜。 是因为牛奶不是碳酸饮料，然后呢，它不会发生爆炸这样的情况，所以说它就要装在方盒子里。 不对，我猜测的为什么牛奶要装在方盒子里面，是因为圆瓶子往外倒东西的时候容易洒。方盒子你看啊，它有一个棱，是不是？这个你看，我因为我倒方盒子牛奶的时候永远都是从那个棱往外倒的嘛，就特别好倒，你知道吧，就跟壶嘴一样。哎，这是我的答案。请问这位老师，如果是十分满分的话，我能打几分呢？ 我觉得你关于可乐的那个回答是有一定的道理的。 是吗？ 但是关于圆瓶子倒出来容易洒，你没见过方盒子倒出来更容易洒吗？ 方盒子不洒呀。 方盒怎么不洒呀？网络上还有教你说怎么就是倒方盒子它不会那种突然迸溅出来， 慢慢倒啊，冷水泡茶慢慢来呀。 所以正确答案到底是什么、我们看看大家有没有答，好不好？ 对啊，看一下大家的互动。 武松，你再这样我真的要翻脸了。武松说，嫂子对饮料有研究，大哥你忘了什么呀？这是什么呀？君君说了， 我跟你说啊，你嫂子对饮料没有什么研究。 你嫂子 为什么呢？因为珊珊其实平时是一个不怎么喝饮料的人。 哎，什么时候就变成他嫂子了？ 那你就说你爱不爱喝饮料吧，平时 我不喝饮料， 对吧？了解你吧。 对，我从来都不太，我不太喝饮料，我只喝酒和水啊，这是的确是生活习惯。然后君君说，那就一个女神美女，一个美男帅哥，这样好不好？都美都帅了，特别满意， 特别满意，特别会说话。 我刚才说跟容量还有这个气体有关系吧？胡若娜猜测应该是碳酸气体的原因，她跟我猜测原因可能有点接近。小苹果说，我感觉是因为圆形瓶子的制作成本比较低。哎，有可能，有可能。对了吗？ 有这个原因， 有这个原因是吧？ 有这个原因， 来吧，我们看看正确答案吧。请问水水老师，为什么可乐的瓶子是圆的，但是牛奶装在方盒子里呢？ 那首先第一个原因是因为，其实人们在买牛奶和买可乐在就是喝的这个时机上是有不同的 啊。 一般来说，我们买可乐的时候，即买即喝的可能性比较大。 啊，是啊，对。 你发现没？ 对。 但是买牛奶一般很少会即买即喝。 嗯。 所以说，圆形的这样的圆瓶子其实更 有手拿更方便， 有利于手拿手握。而方的盒子就不具有这样的特点。哈，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为什么牛奶要装在方的盒子里面？是因为通常来说，可乐不需要在运输的时候冷藏。但是牛奶可能不管是在运输还是在贮存方面都需要冷藏。冷柜的成本更高 啊， 所以说它必须要保证在更高成本的冷柜里贮藏的东西拥有更 大 的容量， 是吗？明白了。 所以说牛奶会变成一个方盒子 啊， 而可乐是圆听的。 很好，我喜欢这两个答案。 然后方盒子的方形的容器啊，不管是容器里面装的什么东西，都能够节约货架的空间。牛奶节约的货架的空间，其实实际上显然是比碳酸饮料节省起来更划算。因为碳酸饮料它一般放在的是开放式的这个就是架子里面。然后还有呢，就是因为其实实际上在我们整个的这个气体的就是那个危险度上来说呢，圆形的瓶子确实是能够更加有效的去抵御碳酸饮料所产生的压强。这一个优势也是方形的盒子所不具备的。所以说以上的这些原因呢，就决定了为什么圆瓶子里装可乐，而方瓶子里面装的是牛奶。当然了，这只是一个大体上的趋向，也有可乐愿意装在方瓶子里，也有牛奶愿意装在圆瓶子里。 对， 对不对？ 看这个可乐和牛奶的性格吧。星座不同，就是大家喜欢的容积的确有点不同。 就是这么随意。 我来复习一下，就首先刚才我回答这个圆瓶子比较容易抵御碳酸饮料带来的压强，这个是正确的，对吧？但是你给我那两个点是我从来没有想到过的，我觉得特别特别有趣。其实简单来说，就是可乐放在圆瓶子里是为了好拿。然后牛奶装在方瓶子里是因为冰柜好装，对吧？ 对，没错，是这个原因。 解决了，好不好？你看我记问题是不是非常的简单精准？ 对，但是解释的时候可能还要更详细一些。 对的，对的。 然后再问你一个关于商业上的冷知识。就是你发现男生的衬衫和女生的衬衫的扣子的方向是反的。 是的。 为什么？ 哎，我觉得这好像应该在类似可乐经济学这样的书里面有， 就是来自可乐经济学， 对不对？我好像看过。但是那是2008年的夏天。其实现在已经将近10年了。我看到岳武说好任性的感觉，为什么呢？哪里任性啦？ 就是你说牛奶和可乐的那个事儿吗？ 对，可能吧。Victoria 穗儿送了太阳，谢谢。还有武松送了好多小礼物，谢谢。来吧，我们想想为什么女生的扣子是和男生的扣子方向是相反的， 对不对？ 其实这件事情啊，很多男生不知道。 对，很多男生 不知道。很多男生都觉得说衬衫嘛，女生 我知道了，我想起来了。女生的扣子应该是扣在下，然后不管怎么样， 左右了， 应该是 左右了， 应该是跟某个年代的男女尊卑关系有关系。那个时候女生就是男生的扣子是要女生出门的时候帮他扣的，所以就是无论怎样都是为了女生扣方便，给自己扣还是给自己的丈夫扣。 对不对？ 你是左撇子吗？ 我不是左撇子。 因为其实你记反了 啊， 就是其实原因是因为古代的时候女士是要她的侍女去服侍她穿衣服的， 嗯， 所以女士的这个衬衫的扣子是别人， 哦，古代的时候就有衬衫了呀。 对，是别人系起来更方便。 哦， 嗯，然后后来的时候呢，就是一方面是因为在商业上面来说，你要改变这样的扣子的这个左右的位置，你可能要就是去换机器，然后造成很大的成本， 嗯， 然后另外一方面呢，人们也已经先入为主的觉得说女生的衬衫和男生的衬衫的那个扣子的方向就是反的， 嗯， 如果一个女生去穿一个扣子相反的衬衫，会被别人认为说你穿了一件男士的衬衫。 不，哎，等会儿，女士出门的时候她的扣子是要侍女给她扣的， 对， 男士呢？ 而且你还记得就是在之前的时候，就是因为女生的扣子一般是在后面 啊，对， 就是他一般是从后面系扣子嘛， 嗯， 你还记得你看的那些，比如说英伦啊， 我记得， 庄园那种 片子，对，但是咱们说的是衬衫，你先说完，我对这个目前充满了巨大的疑惑。 对啊，嗯，然后他是需要他的侍女去给他就是去伺候着去系扣子， 嗯， 所以说如果是别人系扣子的话，当然是扣子是在你的右边会更方便一些， 嗯 嗯， 但是为什么那个时候男士肯定也不会自己扣扣子啊？如果你那个时候说的是女士都是比侍女扣扣子，一定是比如说英国的贵族这种感觉，对吗？ 不是，因为他的扣子在后面，女士的那个衬衫古代的时候，就是在中世纪的时候，它的扣子在后面， 嗯， 你自己怎么 扣, 是扣不上 的, 扣不上的 是吧， 但男生的扣子是在前面， 嗯， 男生是自己扣的， 嗯，我觉得非常不合理，啊， 你可以去查一查历史了， 嗯， 就历史上是这样的， 但我知道 他的遗留的问题， 我知道他有可能是这样从后面扣的，可是就是当这个衬衫从后面的扣子变成前面的扣子的时候， 嗯, 嗯，就没有改啊， 但是他那个机器的版型有可能是会变的呀。 你如果这么较真的话，可以去查一下。 我要查一下，嗯，我要查一下。 因为这个是可乐经济学里面，它其实提到了就是关于就是消费惯性这个问题。 嗯， 其实和这个问题同等的还有一个比较有趣的问题，就是说， 嗯， 其实我们打字的键盘， 嗯， 是非常非常低效的一种排布。 嗯。 就是其实我们会发现我们现在打字的这个键盘是特别 低效的一个排布，这也是消费惯性的问题， 对，那为什么就是我们的键盘现在设计的是这样的一种排布，嗯，是因为在古代它那个打字机是有连线的， 嗯， 如果你打字的速度太快，那个线就会缠绕在一起， 嗯， 所以说它就要把这些元音的字母啊辅音的字母啊放在相对来说你不容易打得很快的一个位置， 嗯， 然后再从打字机变成键盘以后，这样的位置没有去做及时的一个更改和一个调整， 嗯， 所以说你在打的时候，其实实际上你现在的键盘是一个比较低效的键盘。那有的人就提出说，那我们要不要把这样的键盘改成一个更加高效的键盘呢？ 嗯， 现实的答案就是没有。 嗯， 我们没有把它改成一个更高效 的 键盘， 是的，是的，啊，不会改的，啊， 对，为什么呢？ 这就是消费惯性， 就是消费惯性， 对， 其实和衬衫是一个道理， 就是大家已经很习惯这样去培养自己的下一代了，告诉你这样打字，而且其实也不会慢多少啦， 嗯， 然后看看大家的想法，嗯，朱古力豆说，六姐，你别再跟你武松弟弟互动了，你忘了吗？你后来是死在他手里的，我不跟你互动了，嗯，我生气了啊， 嗯， 然后纱装长虹问说，那为什么还不改过来？刚才水水已经解释过了，嗯，就是比如说，无论是从工艺制作的角度上来说，这样工业生产的成本更低，然后包括人们已经形成了这样的消费惯性，其实就没有必要改了。比如咱们日常生活当中很多字，咱们读的都是错的。比如说，哎，我觉得今天的气氛很好，实际上应该读气氛嘛，嗯，一声，但是咱们平时经常或成气氛啊， 嗯， 就轻声或者读成四声， 嗯， 我觉得正常情况下大家如果没有扣钱的压力的话啊，随便读好不好，我们在节目里还是要读气氛。再比如说，你看，再比如说别人演出，嗯，你总会说，哎，它是压轴的， 嗯， 实际上应该读压轴嘛， 嗯， 哦，我觉得随着， 而且压轴其实是倒数 第 二 个，对吧，并不是最后一个，嗯，因为最后一个才叫轴，倒数第二个才叫压轴演出啊， 嗯， 就是很多这种大家的思维惯性形成的一些习惯呢，可能就不会再改过来了， 对，就比如说明星的绯闻， 对，嗯， 不是绯闻， 不是绯闻，对， 嗯， 我也相信其实随着这么读的人越来越多，真的是有可能修正汉语字典的， 嗯， 对吧？因为语言就是为了让大家沟通和交流更加方便嘛，在我看来应该是这样的概念，而不是告诉14亿人应该读气氛，而只让那一个亿的人然后读得对，啊， 我觉得这可能是考古学当中的一个问题了，就 是 说我们到底是从以前考过来了以后，我们到底要不要一直坚持这样的传统， 嗯， 对不对？ 对， 就好像比如说很多喝茶的习惯，在以前是那样的，然后现在也变了。 是的。然后我刚才去，因为我比较较真，我去查了一下那个，但是目前我还没有查到特别权威的。但刚才水水说的的确是很有道理的。他说十七世纪呢，当纽扣刚刚出现的时候，是仅仅出现在富人的外套上面的。十七世纪的时候，按照那个时候的习惯呢，富人男子是自己穿衣服，女人则有仆人为他们打扮啊。所以说就是。那个时候虽然是富人，男人是习惯自己穿衣服的，女人是习惯别人给他穿衣服的啊，是从穿衣习惯的角度来讲，扣子的方向是相反的。但是我觉得有一个很重要的前提是，十七世纪纽扣刚出现的时候只出现在富人身上，就可以解释我很多疑惑。在我的概念里应该就是女人帮男人扣，所以扣的是相反的，这样的感觉。 对 啊，好吧。还有很多新朋友来了，谢谢岳武送的礼物。然后斌哥真的是你。 哎，说到这个还有一个冷知识，就是你知道拉链是怎么发明的吗？ 我的天哪。拉链是， 你有没有发现其实我平时也是一个很爱关注这种冷知识的人， 很喜欢。拉链是怎么发明的，咱们这样好不好，再跟大家留一个悬念吧。 okay, 对不对？咱们等下一个时段再跟大家去公布。 但我估计下一个时段，这中间的这个时段有一个东西叫做度娘。大家应该就开始 都会 了 是吗？你们先去 search 一下，看看能不能检索到啊。然后斌哥也开始跟人叫嫂子。他说嫂子美美的，我不是嫂子啊。对，沙庄长虹也听了刚才的解释，说这样还挺人性化的。谢谢君君替我辩白，好不好？ Okay, 现在还没有人回答拉链为什么是怎么发明的，要不然公布答案吧。就是这么任性。 其实我不太确定拉链是不是这样发明的。但是我知道的是，就是以前的时候飞行员他上天的时候，他们穿的衣服都是纽扣。然后呢，纽扣有的时候它会掉 啊， 然后就是会出一些事故上的一些风险。 明白了。 然后后来就是为了防止就是他们的衣服上面没有可以掉下来的东西，然后呢又要保证他们的衣服是扣上的。然后于是就有了拉链。 所以说拉链是为飞行员发明的。 我觉得我看到的那个冷知识上好像是这么解释的啊，但具体不是说它就是为飞行员发明的，大家也可以查一查。但是飞行员不穿纽扣这是真的 啊。那要是这样说的话，咱们还可以继续聊高跟鞋是怎么发明的。对不对？ 高跟鞋的发明是一个叫路易十四的国王为了使自己显得更高嘛。但是你知道，就是前一段 是为男人发明的，对不对？ 但前一段时间我读到了一篇文章，就是考古学的一些学者驳斥了这样的说法。 是吗？ 其实高跟鞋在比路易十四之前很早 的 时候就出现了， 就有更矮的男人发明了， 而且也是男人发明的 啊。 就 那个时候的确应该是男人在这个社会上的话语权还有主动性更大一些。他们根据自己的需求会发明一些有的没的物件，是不是？ 但是其实实际上关于这个问题，我有一个观点，一会儿再跟大家说吧。我们先进入这个半点，然后一会儿回来我们微微观世界。 是的，先送大家一首阿楚姑娘，一会儿见啦，不要走。 今夜你会不会在远方，然后化为我守望。 FM 九十八点二兆赫 ，AM 九二七千赫，聆听未来，生而不同。 每颗年轻的心，都是一个特立独行的世界，不沉迷过去，也不虚构未来，轻狂着别人的陈规，默守着自己的勇敢。年轻不计年龄。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FM 九十八点二兆赫 ，AM 九二七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九八二，生而不同，我们是清华大学广播台。 大家好，我们是 北京大学广播台。 广播台， 大家好，我们是北京师范大学广播台。 我们是北京邮电大学广播台。 我们是中央戏剧学院中戏之声校园广播台。 我们是华北电视大学广播台。 这里是北京化工大学广播台。 祝贺北京青年广播 FM 九八二盛夏绽放热力开播。 这个城市下雨下雪但不下线， 这个城市放学放假但不放空， 鼠标族点东点西指点江山，键盘族勤勤恳恳专心盖楼，手机族机不离手不肯抬头， 看到屏幕就想戳，听到讨论就想说，哎呀，万千世界观，微微观世界。 欢迎回来，这里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调频 FM 九十八点二 AM 九二七，我们是每天早上陪伴大家的早间节目《微微一笑》。 我就想问一问斌哥、武松以及乐舞有没有点关注的珊珊。 我是今天早上觉得自己好像占了一个便宜，其实丢了一个瓜的水水。 丢了一个瓜特别重要，是不是？ 对，哎，那要提醒大家，我们的九八二是一个可以看的广播，大家可以首先搜索微信公众号九八二魔力工厂来关注我们，点击右下角的直播键。另外呢，大家还可以通过我们两个深度合作的直播平台，分别是花椒直播搜索活力九八二，以及北京时间搜索北京青年广播，就可以观看我们节目的直播了。记得要点击关注。 乐舞、武松、兵哥、纱装长虹，点没点啊？点名要点关注、啊 嗯、点名要点关注、嗯、那刚刚我们聊到的是比如说什么键盘啊、嗯、然后比如说纽扣啊、嗯、拉链啊什么的， 嗯， 其实你知道就是如果是提到波士顿大龙虾、嗯、波士顿大龙虾、啊、你第一个感觉会是什么？除了好吃之外，贵，对不对？ 对。 但你知道其实实际上在大概也就是二十世纪的大概二十年代的，也就是七八十年前， 嗯， 波士顿大龙虾是一种在波士顿的水域里面，你只要伸手下去就可能抓到的一种虾。当时这种虾特别多，然后就是多到在波士顿那边工作的，特别是在码头工作的工人，每天都吃波士顿大龙虾。 哇！ 就那个时候，波士顿大龙虾就是便宜、 啊、 好抓、 嗯嗯， 然后它特别是就你开那个船啊，它又喜欢就是。 卡在那个船上，嗯，然后就你把船这么一搂， 嗯， 就船底儿那么一搂，就有很多波士顿大龙虾。嗯嗯， 就是说你只要伸手进去就可以抓到很多波士顿大龙虾是吗？而不是伸手进去就会被波士顿大龙虾抓伤吗？ 就这只是一个比喻，嗯，比喻它多。 谢谢。 然后后来经过这么十几二十年的艰苦的不懈的吃， 嗯， 很努力的吃， 消耗， 然后波士顿大龙虾终于从一种就是完完全全就是你伸手就能抓到的虾，变成了你潜进海里也不一定能被它抓伤的虾， 潜进海里， 嗯，然后，嗯，潜进海里，然后后来的时候在我们这一代的心目当中，波士顿大龙虾一开始就变成了一种很贵的东西， 嗯， 嗯， 但其实它以前很便宜， 是吧？ 有一个社会学家就把这种东西叫做了间歇性遗忘。 间歇性遗忘是什么意思？ 就是 怎么解释？我没有概括这个点。 就是代际之间，就是存在这种，就是我们生下来的时候，波士顿大龙虾就很贵了， 嗯， 我们就理所应当的以 为 它是一种很贵的东西。 是的，是的，是的，是的， 嗯， 就是咱们这代人开始可能会把波士顿大龙虾把它慢慢的传承一种很贵的食物， 它就是一种很贵的食物。 对的， 现在， 嗯， 我们永远都不会觉得它是一种很便宜的，嗯， 但是这个事情也没有办法，代际遗忘这个概念可能还没有特别深刻的理解到， 嗯， 在我看来就是供求关系的问题啊， 嗯， 就是供大于求的时候你就会很便宜啊， 嗯， 然后需求更多的时候就会更贵嘛。 对， 现在大家都想吃了，但是它的含就是存量已经很少了，所以就会变很贵啊。 但是哦，这个遗忘的这个关键点其实有的时候不在供求关系， 嗯， 而是在于比如说高跟鞋以前是男人发明的， 是的， 对吧？所以以前是男人穿高跟鞋， 嗯， 然后后来慢慢慢慢就变成了高跟鞋是女人的专利。那男人现在如果穿高跟鞋的话就会变成是一种非常可笑的事情， 嗯， 但其实实际上历史上高跟鞋就是我们男人发明的。你明白这个意思了吗？ 我知道，于是你刚才真的就是已经要生气了，你知道吗？ 不是，然后另外就比如说一些东西， 嗯， 就本来就是这个东西原本的时候不是这个样子，然后现在变成这个样子了，嗯，我们就会觉得它变成另外的样子很奇怪。其实实际上大家如果追根溯源会发现很多东西都没有那么奇怪了。 哎，嗯，你看陌上花白又提供了很多原来是那样现在不是那样的一些小知识点， 嗯， 他说马小是日本用来做饲料的啊， 真的吗？ 咱们可以去确定一下，去 check 一下，嗯，然后陌上花发还说了，说龙井茶以前也没有那么珍贵，是粗叶子和嫩叶子混合的，后来才精选嫩芽成为极品。 嗯， 嗯，有可能 每年开春的时候就大家都在喝龙井。 是的， 我真的也是不知道那个龙井旁边能长出供全国 多少，是吧， 供全国人民喝的龙井茶。 我觉得是可以了， 应该是嫁接了 啊，应该是嫁接， 嗯， 可能吧， 因为每到开春 的 时候真的要喝点绿茶。 嗯， 就绿茶真的是很适合开春的时候喝的， 嗯， 就是真正我觉得就是我喝到的好一点的绿茶， 嗯， 它会就是在清香当中带一点奶气 啊，哦，好像是会有一点点那个感觉， 非常非常好喝。 对，好的茶真的是很好喝的，对不对？ 好喝， 哦， 嗯， 咱们改天聊一期茶吧。 嗯， 真的我记下，因为就是大家可能不太了解，就是在直播间两个主持人记性特别特别的差，嗯，如果我们俩哪天随口说到，哎，咱们下一期聊一整期什么吧，然后你在一个月之内发现我们从来没有聊过这个话题，请你们保持习惯，然后并且在直播间里面提醒我们，好不好？谢谢各位了。 嗯 嗯 ，OK。然后陌上花发还说什么了？ 他说他是刚才纠正了一下，他说高跟鞋是路易十六发明的。 哦，路易十六是吗？ 哦，嗯，咱们刚才说的是路易十四是吧？ 嗯， 反正就是路易家的一个人。嗯， 这样可还行？ 就是路易十几吧，嗯，路易十六应该是，我觉得他好像不太会说错。嗯， 路易十六，然后他有一个非常骄纵的王后嘛，嗯，对不对？嗯， 应该是。 嗯， 来吧。 OK， 好，那进入到我们今天微微观世界的话题， 嗯， 那今天我们要聊到的是关于共情能力这件事情。 共情能力是什么意思呢？我觉得需要跟大家好好解释一下。 嗯， 其实共情好像共就是共同的意思嘛。 对。 嗯，我理解你的情感叫做共情能力，可以这么简单解释吗？嗯， 对，可以这样解释。嗯，然后我觉得可能关键词不是理解，是感受吧。 嗯 嗯，就我能够感受到你的情感。 嗯，我觉得这是一个特别特别的，就是有天赋的能力。比如说，我觉得我跟水水都属于那种共情能力还蛮强的人，嗯，我们俩就是特别容易从对方的一个小眼神当中知道对方是不是开心。 对，其实我要给大家举一个很有趣的例子， 哦， 就是之前。就是哎，你还记得我们请了一个嘉宾？ 你还记得吗？ 你还记得我们就请了一个嘉宾叫白露吗？ 记得。 嗯，然后呢，白鹿以前就是有一个朋友是一个就是 白鹿有点很爱笑的呀。 对，然后白鹿以前有一个朋友是那个一个足球队的翻译， 嗯， 然后呢，他就是经常会就是翻译就是足球队的教练的话嘛，就每一次就是运动员就是下场或者是中场休息的时候，他就会把教练关于战略啊，或者是关于一些就是他的安排翻译出来。然后有的时候我就会问白鹿，我说如果是这个教练生气了，那这个翻译在翻译的时候会不会也要跟着一起生气着翻呢？就比如说这个球队踢得特别不好， 嗯， 然后就教练特别生气，嗯，然后教 你们这些蠢猪有的教练真的有可能会这么凶吧，或者你们怎么可以这样踢。 对，你有想过这个问题吗？如果是你比如说你讲西班牙语，嗯，然后呢你的队员又听不懂西班牙语，嗯，这个时候就需要一个会讲西班牙语的人翻译你的话， 嗯， 你都已经很生气了，这个翻译要不要生气呢？ 要。 然后我得到的答案是，白鹿说他的这个朋友有的时候会比教练更生气，然后教练还要反过来跟他说消消气消消气，不要你们生气。用这个例子就可以说明这个人的什么呢？共 情 能 力 很强。 强是不是？嗯，其实我觉得好像在咱们生活当中，具体到一些细节，就是当别人生气的时候，你能第一时间发现，因为很多人生气可能是不说的嘛，比如说在咱们的工作当中，或者在社交场合当中，嗯，很多人生气只是通过微表情来表现的，他可能只是稍微的皱了一下眉头，或者是嘴角稍微的抖了一下，嗯，那个时候咱们是不是可以特别特别快的发现，哎，这个人生气了，我不能再惹他了？大家觉得自己有这种能力吗？ 嗯， 我觉得我好像就是这种人。 嗯，这样吧，好不好？我觉得我们可以玩一个游戏， 好的， 就是这样的， 我们大家测试一下。 我在你的耳边说一句悄悄话， 嗯， 然后这句话有可能会让你很开心， 可以， 有可能会让你很生气。 嗯， 然后呢，你不要表现得太夸张。 行。 然后呢，你让大家猜一猜，我说的是什么？ 好，没问题， 好不好？ 嗯， 那现在我就先来说我们的第一句话，好不好？我们会把 大家看到了吗？ 调 的 更 大。大家看到能看得到我吗？现在我们要玩个游戏啦，首先要告诉我悄悄话，嗯，你们要开始捕捉我的情绪。我的第一反应是什么情绪，好不好？加油。 嗯，咱们不是说好了就在这个环节把电影拉下来一点， 不要表现得太夸张是吧？ 对啊，你这又是砸东西又是扭头的，是什么意思？好， 来吧来吧来吧， 大家来， 这个我刚才是故意的啦，我就重新来一下。 哦，好 对不对？刚才不算不算啊，亲爱的朋友们，刚才不算，好不好？重新来。嗯， 好，刚刚珊珊已经完成了她的第一个微表情，大家来猜一猜，珊珊在刚刚的这样的一个表情当中，她是表现出了开心、很开心、非常开心，还是极度开心呢？ 有开心吗？我有开心吗？ 好，大家来猜一猜啊，我们在直播间的朋友们一起来看一看，你们刚刚猜一猜我说了什么呢？嗯，好，现在反过来，就是你对我说一句话，然后呢我来进行一个反应，好不好？嗯，好，你要把镜头调到我。没有听到，等一下。 我刚才就是没说话呀，你就不会表演出迷惑这样的情绪吗？ 对，在我的世界里面只有生气和开心。 好， 好不好？ 来。 好。 那请问水水表现出的是什么情绪呢？大家可以抓到吗？ 好， 来吧。 浅溪默默说尬笑，然后他说有啊，然后尴尬又想要打人的感觉， 这是 我 让他说的，我 让他说了，嗯，然后寻觅人生说你非常的开心，嗯，寻觅人生你应该是共情能力，嗯，去测一测好不好？ 不要，我有问题问寻觅人生， 好， 你点关注了吗？你快点点关注好吧。好了，我待会告诉你我是什么情绪。 Marona 一直在笑笑笑笑笑笑笑，哈哈哈哈哈，你在哈什么呢？ 他是不是可能听到我说什么了？ 好，然后他可能在哈我刚刚那个表情，对不对？ 可能是， 大家猜一猜，就是珊珊说了什么呢？嗯 嗯， 寻觅人生说了，他必须的，已经点击关注了。 到目前为止，我觉得其实我的表情，大家已经给出了一个特别好的答案了。我觉得Verona简直胜出。Verona就是特别特别的准确。然后他说尴尬又想打人，我觉得他基本上很准确的描述了我的情绪啊。可能我就是想打人在前。就是我很想打人，有点生气，然后有点尴尬，又因为做节目，我可能不是很好意思打他，你知道吧？然后刚才水水在我耳边说的话是、 什么时候你做节目不好意思打我了？ 不是很好意思的啊、对吧？就是早就不好意思了，是吧？大家可以先闭一下眼睛嘛，先闭一下眼睛，好不好？ 有血腥的反画面要产生是吗？还有。什么 PG13？ Verona 说我是尴尬又想打人吗？因为水水跟我说的话是，你最近真的长胖了很多，很想打人。 OK， 开始总是分分钟都妙不可言，我会唱出来的。你取这个名字， 开 始总是分分钟都妙不可言。 我总以为感情它永不 会 减， 哒哒哒。 总之那几年， 感性赢了理性那一面。什么歌来着？这首歌？ 阴天 啊，阴天是吧？然后这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北京青年广播 FM 九八二 AM 九二七，每天早上陪伴大家的一个资讯聊天类的节目啊。然后叫微微一笑， 你说资讯的时候怎么说的这么心虚啊？ 对， 主要是聊天。 对，主要是 聊天，类的节目。 如果你早上有空的话呢，欢迎随时来跟我们聊天，好不好？开始总是分分钟都妙不可言，点击关注，然后每天早上来，好吗？来吧。寻觅人生还说了肉肉的多好，他真的是一个就是很随和的人，我觉得。伯罗纳说我不是一个人，可能是太了解我了。但是大家没有听出来刚才我跟水水说的是什么吗？ 其实我觉得我的表情还是表现得很开心的啦。 你的白眼都快翻到后脑勺了，你表现得开心呢？我跟水水说的是，水水表情应该是不屑，我觉得比较准确。 我觉得可能是觉得你疯了，然后觉得 Are you kidding me 这种感觉， 就是你和我不在一个世界，然后是再见的一种感觉。 因为我说的是反话，我说的是水水，我觉得你真的很没有文化。 我觉得其实你说的是对的，因为真正有文化的人怎么可能觉得自己没有，怎么可能觉得自己有文化呢？对不对？然后觉得自己又没有文化的人好像又没有文化，所以文化这个词就是一个很飘渺的词。大家不要去太在意这件事情了， 好吧？刚才只是一个小小的测试啊，其实想跟大家聊聊共情能力这件事情，也就是说大家到底能不能够特别特别特别准确的抓住一个人的情绪变化呢？你觉得共情能力在生活当中是很重要的，对不对？但是有人会令他自己的共情能力感到困扰啊。我们看到了一个网友在网上发表的言论，他说，我从小到大都特别善于观察别人情绪的变化，不管是家人朋友老师还是领导，只要他们的情绪有一点点反常，我就能够捕捉到，即使周围的其他人都没有察觉出异常。而且呢，我不仅能够感受到他们的情绪，还会深受这些情绪的影响，这是为什么呢？我觉得他就是属于共情能力过强，除了要承担自己的情绪，还需要额外肩负一份别人的情绪，对不对？ 对。而且说实话，我觉得我自己也是那种因为共情能力太强，然后有的时候会受到困扰的人。 是的，是的，是的。 就比如说在一段对话当中，如果别人就是已经明确的表现出不开心的话，我是能够特别强烈的感受到的。然后我就会往回找吧，然后就在想说到底是哪一句话或者是什么样的一个情景，使他的心情开始有了一个负面的走向。 我觉得对我来说，对别人的情绪比较敏感。你看刚才开始总是分分钟都妙不可言，他说这就是传说中的敏感吗？我觉得是传说中的敏感。然后对我来说比较敏感的困扰在于，我会需要经常去照顾别人的情绪。就是你感受到了，你又会觉得你不照顾不好吧。就是对于比较陌生的人，像好朋友还好，就有的时候我能感受到你生气，然后我就故意要继续惹你，然后这样我会更爽。 你看把你开心的嘞。 就是对于好像这种情况，我就会觉得因为好朋友我会有点肆无忌惮，我会任性，你知道吗？但如果真的对于陌生人或者是普通朋友，当对方流露出非常不开心的样子的话，我就会 激发自己那个善良的那一面，然后就要去，就是很想照顾他、嗯、我很不希望他不开心。 对、嗯、但我不是很同意就直播间当中刁民同学的这个言论、哎哦、他说中国人都不关心别人的，只关心自己、嗯、但其实我会觉得其实反而是比如说在中国这样的语境和文化当中，我们非常强调别人哦。 啊，是的是的，非常强调。 有的时候我反而是觉得其实对比起欧美的整个文化上来说的话， 对的， 中国的文化有点太过强调于别人， 对， 而忽视了自己。 是的， 你有这样的感觉吗、 因为我觉得中国文化传统文化非常强调，比如说你从一个寓言故事孔融让梨你会知道一定要把好的让给别人，然后中国的文化很强调团结 礼让 牺牲。 对， 我觉得其实不是特别自我的文化。如果相对来说，比如说中美对比一下的话，美国的文化会更加自我吧。 对，妈妈就会说，你们谁跑得快，这个梨就给谁。 跑得快就为了一颗梨。 我觉得是的呀，我觉得在美国或者是在欧洲的文化里面，他们总是从小就要强调一种有劳有得，多劳多得， 对， 然后先到先得的这种感觉，对不对？ 谁跑得快，这个梨就给谁。这个比方我真的要给你跪下了，于是这是我最近听的最有意思的一个比方。嗯，我看到大家有很多言论，其实因为你的手机一直在花椒直播的直播间里面， 然后呢 Verona 说就是 我让他说什么啦？不 是 那 说水水这个动作，这样作为男朋友来说很加分了。你说是哪一个做就是这样啊？ 我跟你们讲，水水真的是会非常非常贴心的那种男朋友。我觉得你真的是完美。你怎么突然感到很害怕？我不是表白啦，不是表白， 不是， 因为我跟水水 不是害怕你表白，我是觉得你这样称赞我的时候，后面总是 会 有，后面总是会有大事要发生。 没有没有没 有没 有 没 有 没有，好， 因为水水真的是很贴心的那种人，然后他又是说水象星座，然后很注重别人的情感，就是他跟女孩在一块儿的时候，我觉得他就是很照顾大家的情绪，然后脾气又比较好。你看，我就经常欺负他，他也不生气，就是因为我知道他不会生气，我才会欺负他的。 对，然后呢？ 肆无忌惮。 然后这个时候，妙不可言就说了，他说网上有一句话，不在乎别人感受是。 网上有好多话，哪一句？ 不在乎别人感受是自私，而太在乎别人的感受是自虐。这句话说得很对哦， 很棒很棒。因为我看到了，其实你看那个陌上花发刚才发表了一句，大概意思是大礼不辞小让，大行不顾细谨，大概是这个意思。意思也就是说，很多细节我们其实没有必要那么在意，对不对？ Verona 也是在说了，他可能是对应着刁民同学，不知道你还在不在吗？然后他就说，外国人其实才是更加以个人为中心的。我觉得还是吧，因为其实你知道我在英国念书的时候，我们有一个课就是一直在讨论，就是一个两个概念嘛，就是一个概念叫做 individualism，就是个人主义，然后另外一个概念叫做 collectivism，就是叫做集体主义，就整体的亚洲文化是更加偏集体主义一点。 是的是的是的， 对不对？ 我们来看一下吧。其实我觉得刚才像我和水水这种情况还是属于比较好的情况，我们只是会比较容易捕捉到别人的情绪，然后去照顾一下。但是有一种人是对别人的情绪极其敏感，我们怎么定义这个极其敏感呢？其实有四点，大家可以对号入座一下啊。如果你有的话，你可以去比较一下自己会不会太敏感了一些呢。第一点就是你对细节的敏锐度很高，并且会不受控制的对他们加以解读。比如说我经常会解读这些东西， 没有办法控制。 没有办法控制， 我觉得他就像一个开关一样，自动就会打开。 是的， 就这个人只要脸稍微的一沉下来，你就会想说，他为什么不开心？他为什么不开心？ 对对对对。 我觉得这样很困扰我，有的时候我就会很羡慕那种，刚刚我们其实在关掉话筒的时候也一直在聊，就我很羡慕那种大条的人。 你刚才用的那个词儿可不是大条， 白胆儿。 对，刚才水水说我特别羡慕那种白胆儿的人。 对呀，就是别人的脸都已经就是黑到已经就是发灰了然后他都还没有感觉出来。 但是其实你看，像我就除了会解读一些微表情之外，我特别喜欢看别人的肢体动作。我印象特别特别深，就是最近《战狼》不是在演的挺火的嘛。吴京去开讲了那个节目的时候，刚好那一期我也是青年代表。 哦， 然后 你去了？ 我去了。然后吴京老师他在讲的时候，他就老喜欢抱着自己的那个双臂，你知道吧？ 就是一种拒绝。 对。 然后我当时就问他，你看你看，咱俩就很喜欢解读这种肢体动作，你跟我的反应就是一模一样的。我就问他，我说我觉得您的好像就是在讲的过程当中一直是属于这种暴毙的动作，您是属于那种不太有安全感，然后会对外人进行防御或者是一种抵抗的情绪这种感觉嘛。然后你看我跟水水的第一反应是一模一样的。 对呀、啊、 再比如说我以前特别容易经常通过这个男生和两个女生坐在一起的时候合影的时候，他会把身体或者是脚尖倾向于往哪个女生的方向，他就是比较喜欢哪个女孩。 真的，我们两个真的是能一起做节目真的就是缘分。我一般看的就是说，如果一个人和你说话，然后突然他的脚尖转向了一个方向，就说明他想走了。一般来说，如果他两个脚尖都冲你，就说明他非常 enjoy， 非常享受和你的这段对话。但是，一旦你发现他的脚尖朝门的方向，或者朝哪个方向，他就要朝那个方向走了。就是你就， 但是你知道吗？ 你就应该要把他 end， 就是 摁住是吗？ 对，就是 不要走，然后把他脚尖掰过来。 错，不是摁住，我说你要把他 end。结束 是吗？ 对。 然后你知道后来我发现这样其实并不是完全准确的。 不是完全准确的， 非常不是完全准确。尤其是比如说你在感情关系当中，千万不要因为这样的小动作去判断，比如说你的男朋友是不是特别特别喜欢你。我觉得你会很累，因为我后来发现，就是有的人的那个肢体动作是形成习惯的。比如说，有的男生他就是倾向于一直往左转，就可能是骨骼结构的问题。我是认真的，就不管他是怎么做，他是倾向于身体会微微向左转。就别管坐在他左边的女生是谁，他就微微向左转，你知道吗？ 对。然后我之前还有一个朋友，就是他的眼睛有一点点斜视嘛，所以说他每一次跟你讲话的时候就是这样的，就是说他说 明白 吴珊珊。吴珊珊 你不太知道他在看谁是不是？ 对， 就 是他必须要叫出这个人的名字， 明白。就大家不要特别的在意这些细节了。但是刚才像我跟水水这种情况，大家会有共同的地方吗？再比如说， 而且其实要跟大家普及一个就是小小的冷知识的一点，就是在于说共情能力其实有很大部分程度上是天生的，就是我们的大脑当中有一个叫灰质的东西，这个东西其实实际上是在决定我们的共情能力的基础，就是我们的生理基础。 哪个灰哪个质、 就是灰色的灰，然后物质的质。 灰质啊、 对，然后其实实际上就是灰质的成分越高，或者是你的微智发育的越好，你的共情能力就会天生的越强。 明白了。 但是同样的啦，我们肯定是要分成天生和后天的。然后后天的培育过程当中，其实我们在文化当中，也在不断的被训练、被教育说我们应该要拥有这样的共情能力，因为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更好的与大家一起去相处。 我看岳无也说了，这很多人可能都是习惯，我觉得的确是。然后最后呢，这个时段时间马上就要到了嘛，所以很快速的跟大家分享一个，我觉得如果是过于敏感，对我来说会有点小小困扰的问题，那就是和他人相处的时候会表现得小心翼翼，常常会不自觉地扮演一个老好人的角色。 我就是一个老好人的角色啊，就是很多朋友都会说，就是我too nice， 就太好了。 对。但是其实这好像也跟咱俩的那个职业属性有关系，你知道主持人 很容易这样。 对，因为主持人很注重每个人的情绪，就很怕有人不开心，对不对？ 因为主持人就是很像一个聚会，一个 party， 或者是一个房子的主人，你总要是面面俱到的去 对 观察每一个人，然后把每一个人都给他聚拢在一块儿嘛。对不对？ 是的，就是如果是很试图保持周边的每个人都开心的话呢，有的时候真的会为了安抚别人的情绪而去小心翼翼的当一个老好人的角色，有的时候会觉得有一点点累。你会吗？ 现在就有点累，我们进段音乐吧。 这样好不好？我提出一个小小的要求，如果今天早上觉得跟我们聊天很开心的话呢，你出来冒个泡，让我看看都有谁，行不行？ 所以说你们都在干嘛，好不好？我们拥有一点共情能力，好不好？ 是不是啊？你看我们那么辛苦，快出来一下，或者点个分享或关注啊，我都能看到。 OK。 先送大家一首什么歌曲呢？朱古力豆太逗了。朱古力豆说：“你能看出来我现在很不开心吗？” 我看出来了。 我会微信问一下吧，你为什么不开心呢？好不好？ 而且工厂的达菲好了解你，珊珊。 对， 他说总觉得珊珊在夸水水的时候后边藏着什么。藏在音乐里。 风影也出来了。风影是第一次来，快水水催他。 点击关注了吗？请问。 你现在瞪他，你快瞪他。你跟他说点关注。 点击关注了吗？ 来吧，送大家一首薛之谦的《动物世界》，一会儿见喽。 一会儿见。

太拼了，咱 音乐陪伴我们的早晨，好不好？ 嗯， 那在这里呢，要送给大家一首《种太阳》。 我拥有一个美丽的梦想。太拼了，小的时候就不要再唱， 这个、艰难， 长大了就不要唱童歌了，会很累。 嗯、OK， 要提醒大家，我们是一个可以看的广播，大家可以首先搜索的是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982魔力工厂。那每个星期我们都会有很多的推送，给大家带来我们这个频率年轻人的声音。然后呢，大家还可以通过我们的两个深度合作的直播平台，分别是在花椒直播上搜索活力982，以及在北京时间搜索北京青年广播，就可以关注到我们的节目了。点击关注，关注，关注，关注，关注。 嗯，嗯就是这个魔音洗脑的感觉，是不是？关注，关注、嗯，好吧，咱们继续和大家探讨。 在晚上睡觉的时候，有一个声音慢慢的飘来、嗯、 啊， 关注。 关注活力酒吧，关注山山水水。武松，你听到了吗？我不是你的嫂子。来吧，继续跟大家聊今天这个话题啊，叫做 共情能力。 是的、嗯、我是不是对别人的情绪过于敏感了呢、 嗯、 有些人可能会觉得自己比较敏感，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件事情，那就是为什么会对他人的情绪这么敏感呢？这都是有科学的研究的这个依据的，是不是？ 嗯， 嗯，那有一个心理学家是最早对于高敏感人群进行研究的，他叫做 Aaron。 嗯， Aaron Aaron， OK， 他的研究指出，人群当中有大约20%的人有着异常敏感的大脑。 我也是 我们都是，是不是啊？嗯，这些人在面对他人情绪的时候呢，表现出了更强的一种生理反应。研究表明，除了情绪以外，高敏感人群对包括声音、气味等任何细微的外部刺激都有着超长的意识。然后他们是在处理外部信息的时候呢，会更加彻底，对于这个正面的或者是负面的刺激都有更加强烈的反应。 嗯， 的确是，我就有这个数据之后，我就觉得自己不是那么另类了。 对，我也是那20%， 因为20%其实听起来比例还蛮大的耶，五分之一，五个人就有一个人，所以你只要保证有10个人的聚会的话，就会有一个人和你一样。你要保证就以后不想太累的话，就参加10个人左右的局。 但是10个人左右的局更难吧？ 嗯， 你想啊，就是你为了找到一个同类，又多了4个需要共情能力的人。 有道理、啊 嗯、小苹果很坏哦，他说既然珊珊不是嫂子，那就是弟妹咯。 嗨， 反正就是要把我们俩绑在一起。 嗯， 然后武松说他的生活毁掉了。 嗯，不怕，他会上瘾的，我跟你讲，我早就发现武松的特点了。 嗯， 武松就是刚开始你分享这个咖啡的时候，他先发了一个就是吐的表情，你知道吗？他说、大哥，我真的是受不了这个咖啡，然后他送了好多小礼物哦、 嗯。 然后一会儿又说发了晕的表情，你们俩怎么这么无聊，然后又送了好多小礼物、他现在说我的夜生活就要毁了，马上就要送小礼物了。他是喜欢这种沟通方式的人，我发现他的特点了，对不对武松？我是不是很敏感？嗯，刚才说了，其实人群当中20%的人是处于对于这种人的情绪异常敏感的人群嘛。 嗯， 还有另外一个心理学家研究结果表明，影响一个人情绪共情能力高低的变量当中呢，有52%到57%都可以被遗传基因解释。嗯，也就是说咱俩比较敏感可能是因为父母比较敏感。 我爸妈都超敏感的。 是吧？ 嗯、我爸爸本来就是做艺术的嘛、 啊、 艺术家没有不敏感的、 那倒是， 因为不敏感就不可能成为艺术家。 嗯， 然后我妈也是一个共情能力超强的人。 嗯， 她总是抱怨别人的共情能力不够强。 对，然后其实刚才水水提到了一个灰质的这样的概念，的确是，在另一项研究当中表明呢，研究者们发现那些共情能力格外强的人，大脑的脑岛附近，较这个常人有更多的灰质这种物质，也就是说，异常敏感还有过度的反应共情可能是天生的，但是除此之外，这种对于他人的情绪过于敏感的特质呢，更多的是在成长过程当中被培育出来的。嗯， 是。 就有可能有几些情况是后天导致大家是比较共情能力比较强的，我们可以依次来看一下，好不好？ 好。 第一种比较容易让孩子成长为比较敏感的环境是一种危险性的环境。比如说在这样的家庭环境当中，照料者的情绪是极不稳定的，而且难以预测的， 小的时候经常被打那种，妈妈再打我一次，啪啪啪啪啪，这种小朋友可能会长成比较敏感的人群。 对，我觉得其实我是觉得在小时候，如果是你的生长环境有益于其他人，就会比较敏感。 是的是的是的， 这也是为什么就是在比如说我小的时候我是单亲家庭然后呢我觉得我变得比较敏感的一个原因是因为身边的人总是在告诉我说单亲家庭是如何的不容易然后如何的与别的幸福的家庭不同然后如何的是比较艰难然后我就产生一个客观的印象，就是说觉得说好像单亲家庭是不一样的然后于是我就开始去感知那些和我不一样的东西要变得更加敏感。 有可能，其实的确是不一样或者刚才说的这种危险性的是让你有一种需要去观察的感觉的。 对， 然后包括这种危险性的环境，刚才举的这个例子，在危险性的环境当中，比如说爸妈经常打你啊，你就会经常有一种不安全感、不稳定感，你总要去预测父母接下来的反应是什么，然后需要如履薄冰这种感觉。 如履薄冰还是薄冰啊？ 如履冰冰。对不对？这个时候就会经常容易感受到一种特别危险的感觉。 对， 会慢慢培养出一个情绪敏感的状态。再或者是， 你觉得你是吗？ 我不知道。 如果是从这一条来说的话，对应， 我觉得不是。 现场就是有观众或者是有我们的朋友，你是这样的状况吗？就是处在一个危险性的环境，使你变得更敏感。 我爸妈倒是并没有打过我， 从小被人追杀， 对，害怕，真的是那么不希望朋友好。来吧，第二种情况，这个批评性的环境，有可能也会让孩子产生比较敏感的性格，就是比如照料者对于孩子，父母对你要求特别特别的严厉，经常需要你考100分。等等等等，这种情况下，常见的批评方式其实除了口头上的，还有外在的这种惩罚之外呢，更多的是情绪暴力。父母可能会在我们就是没有达到要求之后，表现出郁闷， 你知道吗？ 或者生气。 就从这条，我其实这条就是这种观点表达的也很明确了。其实我个人是挺反对那种传统的中国式父爱的。 是吧？ 因为传统的中国式父爱总是把父亲就是一定要拧巴成一个，在我看来啊，只是我个人的观点，总是要拧巴成一种就是不爱说话，然后常常批评你，你做什么都不对，但他的内心其实又是特别爱你，然后又特别支持你的那种感觉。特别是儿子有的时候在传统式父爱的那个地方得到的批评真的是太多了，以至于他们常常会自我怀疑，说我做什么爸爸都觉得是错的。而爸爸其实是他们获得自信和获得肯定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源泉。 是的是的是的，就是一个你的父亲在咱们小时候的形象当中是一个非常高大的形象嘛，他是我们的一些权威感的来源。但是如果父亲经常批评你的话，孩子可能就会失去自信，然后甚至是一个更加就是令人心疼的词，就是觉得好像什么事情都是我做错了。 对， 过度强调了自己的过失，这也是一个心理学家提出来的概念，是一个临床心理学家和他的团队研究发现呢，以批评为主的教养方式对孩子造成十分深远的影响。他会把孩子大脑训练成一种过度强调过失的模式，就一方面呢，孩子逐渐内化了父母对于自己的苛责，然后觉得父母对自己要求就是特别特别的严格，就是特别不疼自己。那另外一方面呢，他们会把别人的情绪解读为对自己的负面评价，比如说他好像生气了啊，那是不是因为我刚才做的不对，做的不太好，他看起来心情不好，是不是因为我太无趣了，等等等等。长大之后呢，他们就会变得对于别人的情绪特别特别的敏感，把那些情绪当作是自己的，就是对自己的负面评价。而为了让他人对自己感到满意，他们会尽力的去平稳那些情绪，而变成一个过度敏感的人。 是这样的，就是其实你会发现很多过度敏感的人总是在寻求他人的肯定。 是的， 就是内心其实还是有一块，就是有一块地方是你需要别人去肯定，然后你才能够安稳地往下走，这样。所以我还挺羡慕那种不需要别人的肯定就可以坚定往下走的人。 我跟你讲，其实我觉得我本质好像是一个挺自信的姑娘，但是我特别需要别人的肯定。 我们俩都是。 我们俩特别需要别人举高高， 特别需要别人对举高高，嗯，抱抱，嗯， 可以吗？可以举高高吗？因为我看到朋友们都在聊天啦。 对，比如说风影说，他说在国外打父母打孩子是违法的，在国内是 差点念成了打父母，是不是？ 不是，是父母打孩子，嗯，是违法的，在国内是天经地义，天经地义。我不知道对于你来说是不是这样了，对我来说是的。我们家的家庭的一个就是准则是叫做油盐出好菜，棍棒出好人。 那真的吗？ 真的， 油盐出好菜，棍棒出好人。我都没有听过这十个字。 我小的时候真的被打得很厉害。 你小的时候经常挨打吗？ 我妈妈会告诉我说，就是叫做事儿不过三。 嗯嗯，事不过三，这个时候就别儿化了，好不好？ 非儿化。 好， 事儿不过三儿。 对，事儿不过三儿，好不好？ 一定要秀一下自己的舌头，能卷成这，你把不也给他约了。 事儿不过三儿。咱开始每句话都用儿化音，您说行不行嘞？嘿， 行呢。 行呢。 OK， 然后他就会，就比如说我犯错误的时候，第一个错误他就会数一，然后第二个错误就数二，所以我小的时候基本上没有听他数过三。 数到三就会挨打了，对不对？棍棒出好人嘛， 对， 是不是？ 然后轩轩的皇冠说了，他说传说中的面冷心热，他讲的应该就是我刚刚说的那个父爱 的 那个问题。 爸爸问题， 对呀，何必这样呢？心热了就拿出来放在脸上，好不好？ 轩轩的皇冠，你点关注了吗？轩轩的皇冠好像是第一次出现在直播间， 欢 迎你哦，欢 迎 经常和我们进行聊天，好不好？然后这个时段能跟大家聊的是共情能力的问题吗？就是为什么有的人会对别人的情绪这么敏感？讲的是原生家庭的问题，其实是这种批评性的环境会导致孩子产生一种对自己的过度苛责。但是实际上在不管是在这种危险性的环境还是批评性的环境下成长的孩子呢，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我们可能根本无法意识到一件事情，那就是别人的情绪和我们自己可能并不相关，是我们主动放大了自己的成分，就是他跟我其实根本就没有关系。你的眼睛瞪这么大是什么？是突然醍醐灌顶了吗？ 太有道理了，就是我突然想到，就比如说过度敏感的人会经常觉得别人在看你，但其实他并没有。 是的，其实就跟自己根本没有关系，咱们太把自己当成世界的中心和主角了， 是 不是？ 就 是 中心，不是把自己当成， 站在宇宙中心呼唤爱，爱我好不好？然后呢，其实在任何一种关系当中，个人边界都是非常重要而且必要的，就是他强调了一个个人边界的问题。实际上别人的情绪和咱们并不相关，也希望大家可以意识到不要让自己为别人的情绪买单和负责。来吧，咱们最后呢还有大概十分钟的时间，咱们开始跟大家聊一个非常重要的话题，那就是真正的共情又该怎么样做到呢？ 我很想知道，因为我发现就是今天你其实实际上是讲出了很多共情的原因和误区。然后我们进入到最主要的部分，就是我们要怎么样去拥有一个真正的对自己有益，同时对大家有都有益的一个共情能力呢？ 是的。然后首先要先感谢朱古力都给我们添加了标签，其次呢我不会搭理武松这句留言的，因为他说的是走了，如果我不搭理他，他就不会走，对不对？他会想，哎，怎么还不说，我怎么还不跟我再见，我不说。然后呢，真正的共情又该如何做到呢？我希望大家咱们可以一起先梳理一下共情真正的定义是什么。共情呢也叫做换位思考，是站在对方的立场设身处地思考的一种能力，也就是在人际交往的过程当中能够体会他人的情绪和想法，理解他人的立场和感受，并站在他人的角度思考和处理问题，这叫做共情，也就是传说当中的换位思考但是心理学家会认为共情能力是一种人类生而具备而且必不可少的能力，但是呢大多数对他人情绪敏感又反应强烈的人都认为自己是因为太能感同身受，也就是共情能力过强。可是事实上呢，真正的共情和上述的两种对他人情绪敏感的这种情况之间有个本质的区别，那就是共情的出发点是为他人的利益而不是为自身的利益。 OK， 共情是为了理解体谅和缓和他人的苦难，而并非是出于自我保护。 哇，那这一点真的很对耶。 对， 就说其实实际上你在进行自我保护的时候，你不能把它理解成一种共情能力。 是的，其实 就是一种自我保护。 对，其实我们是在进行自我保护，我们才去照顾别人的情绪的。我们有的时候出发点并不是说我想缓和他的痛苦，缓和他的尴尬，缓和他的不悦，我是觉得就是别人尴尬，别人不悦，我有点受不了。 对，我是觉得他没有肯定我，让我觉得他必须要肯定我。 对， 所以要去取悦他。 对， 对 不对？ 对，嗯，其实就这点，我们要端正这个心态，就是我们不要觉得自己是好像是同情心太多了，觉得自己好善良的样子，实际上我们也只是在自我保护而已。 大早上的知道了这个事情，好像 开 心不开，开心不起来。 那正确的共情到底应该怎么做呢？首先第一条，要明确自己的情绪来自于哪里。很重要。首先你需要觉察自己被他人的情绪影响究竟是出于感同身受呢，还是仅仅只是被对方的那种强烈的情绪感染了。这是第一步要先去梳理的问题。有一个确认的方法是这样的，怎么进行确认？在你看到他人心情低落的时候，而你自己也似乎因此变得低落的时候，你就问一下自己，问问我的低落是因为我尽量想象把自己放到了和对方同样的处境，还是我只是看到他低落，觉得这种身边的人情绪不好的感觉让我紧张和焦灼，因此想让他恢复平静呢？这两种其实是区别很大的两种。 然后第一种是叫做真正的共情能力所阐发的情感， 是的。 而第二种就是一种简单的自我保护。 是的，就刚开始第一步，想要做到真正的共情，总共分几步？第一步，设身处地的问一问自己，到底是在为对方考虑，还是在进行自我保护呢？好像后边说 你这个东北话听起来怎么就这么别扭，没有一个在调上， 跟我唱歌一样， 就只有第一步的那个姨好像有点样子， 其他的都很假。 东北人咋说呢呢？东北人他后面不加呢的呀， 他会说自我保护，这样对了吧？ 靠近 一 点， 一点是吗？那你来，你来 ，You can you up， 东北人，共情能力分几步？ 你是在模仿我吧？一点都不像，好不好？讲的是第一，我好像说的单田芳老师的口音感觉，对不对？上回说到是这种口音还行。来吧，咱们说一下这个共情能力啊。首先你第一步是要明确自己的情绪来源。你看岳武其实很认真的在听咱们聊天，他说原来如此，原来我一直是在自我保护啊。的确是。来吧，除了你明确了自己的情绪是不是真正的共情之后呢，第二步，好好的问一问自己，这真的与我相关吗？这个问题就特别特别值得问。你比如说，如果你发现自己对于他人情绪的敏感是出于害怕自己因此受到伤害，或者是担心别人对自己的评价的话，那么你需要去明白以及证实他人的情绪可能与自己无关。实际上你问这件事情真的跟我相关吗，你自己心里是有答案的。并不是说， 但是我觉得就是相不相关这件事情，其实有的时候来自于一种莫名的责任感 啊。对啊， 你能明白我的意思吗？就是像比如说我会觉得说，比如说我们三个人在聊天，那如果有一个人很不开心，他也没有办法参与到这个话题当中的时候，我有责任把他带进来。 有可能。这种责任感是来自于什么呢？ 我觉得来自于一种就是来自天真善良那种本质吧。 好的。或者是你会，但是我想问一下你，因为这种责任感你会觉得累吗？ 我如果只是谈话的话就不会觉得累，因为谈话毕竟是我们的长项。 对， 但如果是说一直要去照顾一个人的情感的话，我会觉得有点累。而且后来我就安慰自己说，其实有的人他并不需要就真的去融入到你这个谈话当中，有的人他就喜欢在那被晾着。 对的， 你知道吗？这个时候就是一个愿打一个愿挨。 你说的太对了，你知道吗？就比如说大家是一个那种共同的陌生朋友组织的聚会哈，然后我就会倾向于看到谁不再说话，因为你知道就主持人真的很怕有人尴尬。就有的时候是比如说四个人一起吃饭， 对， 三个人一直在聊天，第四个 通常情况下也不一定是女生，有男生也会比较害羞，他就不加入这个话题，我就会想我很害怕他受到冷落，你知道吗？我就开始会不时的把话题引向他，或者是比如说问，哎，你什么星座呀，然后或不时问问，哎，这话你是怎么想的，会问他的观点之类的。但是后来发现其实他们好像可能也并没有那么想参与这个话题，就是虽然有的人好像表现出了一点点想参与的欲望，但他们可能就是不擅长跟陌生人进行沟通和聊天， 你知道吗？ 他们融入不进来。 就是还有一个原因是因为其实你最快的去融入一个新的话语场和新的环境、新的群体的妙招就是保持沉默。 是的， 因为你必须在沉默当中去听这些人他们到底对什么感兴趣、他们的语言方式是什么、然后他们的价值观是什么、你首先有一个判断是说我和这些人会不会有第二场。 你也可以首先判断我想不想有第二场，对不对？不想有第二场的话，就真的想干嘛就干嘛吧， 对不对？破罐子破摔嘛，谁不会啊？ 第二场这个概念真的是很接地气。 然后如果有第二场，你就开始去了解每一个人。 对，好吧，的确是我们开始要慢慢的考虑一下。这个说的是咱们在一个群体当中如何自处的问题，对不对？怎么跟大家去相处的问题。 对。 然后在一个群体当中的话，如果你真的因为别人的情绪或你感受到别人不好的情绪，觉得自己受到困扰了，可能还是要首先真的要去问问这个情绪是否跟我相关。很多时候这个情绪跟你真的是不相关，它可能只是失恋了。然后第三点，当你意识到这个情绪跟你可能没有什么关系的话，要进行一种自我说服。要给自己洗脑。 怎么自我说服呢？ 说服自己我没有承担他人情绪的责任。 这就是我刚刚讲的那件事情，对不对？ 就是你是有责任感的。但是我觉得就是如果真的会觉得有点累的话就放弃，我没有承担他人情绪的责任。我有的时候真的会觉得有点累。 好， 因为我特别在意平衡，就比如说这边同学聊几句，然后我就要跟他说，哎，这几位同学不是，我要去照顾一下他的情绪。有的时候平衡起来还是挺难的，对不对？ 对，挺难的，我觉得。 对，然后但是我们需要清晰的意识到，就是尤其是对于那种过度敏感的朋友，你需要非常非常的清晰的知道，如果一个人情绪不好，这是他的情绪，这是他的情绪，他跟你没有关系。也是他的人生，他跟你没有关系。我可以站在他的角度上理解他的想法，但是我不能深陷其中，我没有责任为他的情绪买单或者是负责。 明白了， 对不对？要为自己 就是在不影响自己情绪的情况下，就是你力所能及的时候，你可以去拥有这样的共情能力，甚至于可以帮到对方。但是这样的情绪一旦都已经影响到你正常的情绪和困扰到你的时候，就一定要坚决地划出那个你和他人的界限。 是的，就是边界特别特别的重要。他们刚才提到了一个边界的概念，除了情绪上的边界之外，行为上的边界其实也是很重要的。就是不要把别人的情绪全当做自己的情绪，把别人的事儿全当做自己的事儿。比如说你一个身边一个特别特别亲密的人陷入了一种困境，你可以告诉他你有多支持他，然后你可以给出一些建议，也可以陪在他身边，但是你不能擅自为他人做决定。这也是一件，这是很亲密的朋友之间相处的一件小事儿啦。不要过度干涉他的选择。 风影这个就是他说他只照顾女生的情绪，这个不属于自我保护，这个属于自我维护吧， 自我满足。 然后我看岳武一直在跟着我们聊天。 对的。 然后他说善良的人不是说放下就能放下的。 是的。 其实说实话，我看到这个题目的时候，我会想起就是其实就是英国的一个哲学家叫罗素，他说过一句话嘛，他说人为什么而活着？ 是的， 他给了三个理由，对爱的渴望，对知识的追求，和对人类无法抑制的同情心。所以其实同情心这样的一种，就是它不是一种自上而下的一种怜悯， 它是一种由内而外的，是吗？ 它就是一种共情。我会为你的开心而开心，我也会为你的难过而难过。那今天其实我们在节目当中除了想介绍一些方法论，告诉大家说如果你被困扰了，你太敏感了怎么办之外，其实还是想告诉大家，如果你拥有共情能力，其实实际上是一件很好的事情。 是的，是的， 因为它会让你难过的同时也会让你开心。 在我看来呢，就是共情能力 一定是人类必不可少的一种能力，然后它会让你理解别人的情绪，同时别人的共情能力也会给你一些温暖。 嗯， 但是今天首先要提醒大家，就是如果那种共情能力过强，然后真的会因为别人的情绪感到困扰的朋友，也希望你找到一些自己的心态，让自己变得更开心一些。可是如果并没有到达这种特别特别极端的情况的话，还是希望大家保持一种共情的心态，去理解身边的人的想法，不要让别人受到伤害，也让自己过得开开心心的。 嗯，共情一起过， 怎么着了呢？牙酸牙签糟， 开心你我他。 幼稚。 以上就是今天微微一笑的全部的内容。您即将收听和收看到的是活力 Music， 感谢在直播间和收音机前陪伴我们的朋友们。 咱俩要休息了。 对，明天和后天是王爽来进行微微一笑的这个工作。 嗯， 那我和珊珊会在周六和周日回归。在周六我们请到的是谢尚进，就上次聊收藏那个哥们儿，他在星期六会和我们继续聊一聊关于艺术和收藏的话题。 来了第二回就变成哥们儿了，对不对？ 对。嗯，好了姐们儿，我们今天就到这儿吧。 好的。今天呢有很多新朋友，所以很想送大家一首非常非常温暖的歌曲，希望大家可以大声的在直播间说出这句话，因为这首歌叫做 See You Love Me。 拜拜喽。 See You Love Me， 拜拜。